据南州县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今年6·15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民族统一大会15号在京畿道坡州的临津阁举行，由实践6·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主办，有南州县的市民社会团体成员、企业家、在野党议员等各阶层参加。民族统一大会上，有一些人做发言后宣读了实践6·15共同宣言民族共同委员会关于高举北南共同宣言的旗帜，紧密团结起来开创第二个6·15统一时代的呼吁书。大会结束后，参加者行进到统一大桥，